今晚是农历七月十四，你是不是好怕又好想听下怪谈今晚会讲啲咩呢？ 我等咗你哋好耐啦，跟我入嚟啦。 平时呢个豆丁瞓得好稔噶，点解依家无啦啦喊噶？ 咬手啊！将个细路递翻过嚟啊！ 啊！我只手啊，有嘢咬紧我只手啊！啊！咩嚟噶？ 怪谈之人犯。火车嘅一节硬卧车厢里面，一个妇女抱住烟，而佢旁边坐住个男人，睇落好似佢老公咁。那个婴儿是个男仔，一直迷迷糊糊咁瞓觉，偶然饿咗醒翻嘅时候，大人就会帮佢冲啲奶粉，佢饮完又继续瞓翻。坐喺旁边嗰啲人呢，啊，都纷纷咁赞话： 啊，你哋个仔几乖，啊，都唔扭计嘅，只系瞓觉几好啊！ 如果女人只系笑笑，冇过多咁回应。而那个男人更加是没出声，只是眯埋眼睡觉。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是一对搭档，专门贩卖婴儿。而那一次他们遇到的是一个大买家，比的价钱很高，不过要求都不低。他们只是要阴月、阴日、阴时出世的婴儿。而那对男女仲第一次遇到咁奇怪嘅买主，不过边系理得咁多，只要人哋肯俾钱，佢就算卖咗自己嘅细路，佢哋两个都愿意。而个人贩子，男嘅叫阿通，今年四十岁；女嘅叫阿玲，今年系四十四岁。系佢将阿通带上贩卖婴孩嘅道路，佢哋两个人一齐咧已经有四年，贩卖婴儿无数。可以话罪孽深重。到咗目的地，佢哋两个人行出站口就有人接佢哋，然之后将佢哋带到去一处偏僻嘅地带，而喺嗰度咧有一间深宅大院。当佢哋入到大院当中，只见一个大约六十岁左右，打扮有啲搞笑。穿着清朝服饰，留着墙边的男人在接待他们。听说这个就是这里的管家。那个管家迎上去就说： 你们总算来了，我等了你们好久了，跟我来了。 大院当中种了很多树，枝繁叶茂，挡住咗大片嘅阳光，走喺道上面，感觉阴阴凉凉，亦都有啲阴阴森森，令阿通同阿玲忍唔住打咗个冷震。呢次嘅买卖系一个中间人介绍，实际上佢哋对买家并唔了解。呢个细路亦都系夫妻两个喺医院揾到好耐好耐，先乘机抱走嘅。越往大院里面行，阴森寒冷的感觉就越明显。而这个时候，怀里面的细路大声喊起身。阿玲有啲郁闷咁讲： 哎呀，有冇搞错啊？平时呢个豆丁瞓得好冧噶，点解依家无啦啦喊噶？ 佢一路拍住个细路，希望个细路唔好再喊。 哎呀 ,BB 乖，唔好喊啊，唔好喊啊，乖啊。 而带佢哋两个嘅人呢，一路将佢哋两个就带入咗一个貌似仓库嘅小屋门口，跟住停低咗。跟手就用好奇怪嘅敲门方式敲咗敲房门。 门自动打开咗。出现喺佢哋两个面前嘅系一条往下嘅阶梯。佢哋两个冇办法，唯有跟住嗰个人继续行。越往下行就越黑，一睇就知系通向某个地下室嘅。嗱，两个人越行咧，佢内心就越犹豫，互相望咗眼。阿通咧先笑笑口咁对住喺前面大路嗰个管家就话： 大哥啊，人我就已经带咗嚟啦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就得啦。我哋冇咩兴趣参观你嘅地下室啦。 但系管家冇出声，继续喺前边行。唉，阿通同阿玲都冇计嘅，咁难先揾到个僆仔过嚟，咁高价钱，唔通啊真系而家抱住个细路转身就走咩？唯有死死地气咁跟喺后边。如果管家咧行得越深，嗰条路就越黑，而且条路仲冇灯光添。呢个时候，个管家唔知边度攞咗一支点着咗个蜡烛出嚟，跟住就照亮咗成条地下室嘅阶梯。而呢个时候咧，阿玲怀里面嘅细路又再次喊起身，越往里面行，细路喊得就越犀利越凄凉。佢嘅凄厉叫声喺安静黑暗嘅地下通道中显得格外刺耳，就连阿玲同阿通都惊咗起身。阿通呢个时候好惊，佢好想走，但系佢又惊个管家。事关个管家嗰身打扮咧，再加埋而家嘅气氛，简直咧就好似成个清朝僵尸，就揸冇跳起身，跟住伸长手露出嗰排牙咬佢嘅啫。于是阿通戚一戚阿玲件衫，佢猛咁挤眉弄眼咁示意叫阿玲唔好再落去。事关佢哋而家所处嘅环境实在太恐怖。当阿玲啱啱想对住嗰个老管家讲句咩嘅时候，突然间听到一把好苍老嘅声音讲咗句： 到啦！ 呢把声好似一部生咗锈嘅机器喺度缓慢咁进行紧，吓到两个人咧，差啲成个弹起身。嗱，呢个时候佢哋两个先发现面前出现咗一个黑漆漆嘅木门。在这样的环境底下，不注意个木门可能真的白行一撞到上去，不知道什么事。跟住伴随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，那道门自动缓缓地打开，映入阿通和阿玲眼前的是一只大木桶，就是古代用来冲凉的那种大木桶。房间四个角落分别摆着一个又大又圆的夜明珠，夜明珠发出油油的光，令到里面的气氛变得异常咁压抑同恐怖。阿通喷啖口水，望一望阿玲，喂大佬，而家佢哋嘅处境系人都想走啦，系嘛？阿玲亦都心绪不宁，做咗咁多年买卖，仲系第一次遇到个咁鬼变态嘅买家同埋场景，而怀里面嘅细路亦都喊个不停。如果唔系睇啲价钱咁高嘅份上，我一早抌得个僆仔走。呢个时候，管家嗰把好似生锈咁嘅声又响起身： 主人，人到啦！ 只见喺嗰只大木桶里面，嗰啲液体开始喺门口发出嗰啲气泡不断向上涌嘅声音，貌似有啲乜嘢要浮上嚟。哎呀，阿通同埋阿玲忍唔住打咗个冷震，拉埋一齐，唔知道会夹啲咩上嚟噶嘛？就系咁，嗰样嘢越升越高。阿玲同阿通两眼望到晒啲神里面，突然间一个人形血肉模糊嘅怪物从里面嘣一声成个冲咗出嚟。哇！呢下令到阿玲忍唔住大嗌到一声。跟住同阿通拧转身就跑，但系后边嗰道门啪，唔知几时已经自动关埋，佢哋两个冇得走啦。两个人拧转身，只好啊跪低搏命咁叩头大叫要命啊，大侠要命啊咁。 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唔好杀我哋啊！唔好杀我哋啊！ 而呢个时候，一个尖细到好似女人咁样嘅声音，尖声尖气咁喺空中回旋住就话： 唔好走啊！将个细路递翻过嚟啊！ 只见嗰处肉模糊嘅怪物伸出双手，佢企喺个木桶里面，成身刺满咗浓稠嘅血液，佢冇任何嘅衣服，冇头发，佢啲血覆盖咗佢全身，所有嘅地方，包括佢块面、佢对眼。而阿通执起地下嘅细路，几乎系躝过去咁，将个细路递到怪物嘅手上边。呢个怪物接过细路，好开心咁欣赏呢一阵。突然之间，擘大口一啖咁咬喺细路条颈，跟住猛咁用力咁吸。而个细路好惨，嗰啲血喺条颈度系咁飙出嚟，滴落个木桶度。就系咁，直到细路身上边再流唔出任何血。而阿通同阿玲见到咁嘅情况，当然惊啦。大佬，呢只系咩怪物嚟噶？佢哋两个吓到魂飞魄散，跪喺地上边搏命咁求头。 啊！大人有大量啊！救命啊！唔好杀我哋啊！唔好杀我哋啊！ 怪物冇理佢哋两个，将个死婴抌到俾个管家就话： 我呢个细路，你整翻两味餸，饮翻啲酒。去下啦！ 怪物一挥手，又重新潜入翻个桶里，而一切亦都恢复翻平静，就好似佢根本冇出现过咁。一灵同一通，及睇啲软晒。头先发生一切实在太过血腥，太过恐怖，简直好似睇恐怖片犯恶梦咁。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